拴住一个男人，首先要拴住他的胃。 哎，想留住一个职工， 这是女老板开的公司吧？ 食堂也很重要啊。哎，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跟食堂有关的话题。 好啊， 是不是？ 对。 咱们来说一说，可以说一说你们单位的食堂。 我们单位食堂好啊， 对吧？ 啊， 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你们学校的食堂，哎，或者是哪里，总之是跟食堂有关的那些记忆， 就打小到现在。您吃过食堂吗？吃食堂的一些经历， 哎， 对吧？一些故事， 对对对， 跟我们说一说， 对对，就包括其实尤其可以说一说，你对你们单位的食堂满意吗？对吧？ 满意啊？ 有没有？ 哎，我为什么迟疑了一下呢？ 是啊，你为什么迟疑了一下？你又一个从来不去吃食堂的人， 谁说的 啊？ 我告诉你，我们那二楼那食堂，大锅饭那食堂，哎呦，那叫好吃。 咱们食堂二楼早搬了， 啊？ 你不知道啊？ 啊，什么时候没有啊？我上周还吃呢。大帅，我突然觉得我穿越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来错地儿，上错台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吓死我了！你 啊，更傻了。来来来，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跟食堂有关的那些记忆啊，就是甭管就是尤其可以。主要说一说你们单位的食堂，如果你们单位有食堂的话 啊， 包括如果上班一族说一说你们一般中午怎么解决这个饭，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对。 你看 Brinzy 马上就发来他们的食堂的一周食谱，而且是刚刚过去的那一周，4月8号到4月13号， 这是他们的食堂的食谱啊， 多好啊！ 我的妈呀， 这是哪家单位呀？ 凉菜六个啊，凉菜六个， 他们家新 热菜1、2、3、4、5、6、7、8、9，跟您说都有什么？萝卜炖羊排、肉丝蒜苔、木须肉、青椒鸡片、香葱香葱蒸水蛋、素炒茄丝、清炒菊花菜，我的娘，还有汤，还有小吃、健康养生菜、铁板脆皮肠、兰州拉面啊，醋肠、醋槽汤圆，哎呦我天哪，主食都有五样啊！ 你是不是气得嘴都快歪了？ 我都快受不了了，我跟你说。 哎呀，这个食堂真的是，而且变着花样的。 咱们 周一到周五到周日都不一样。 哎，咱们说一说，今天主要说这个、哦、就是。单位食堂 是、 啊、但主要说单位食堂，就是尤其是您，比如您中午你们那有食堂，你们食堂怎么样？ 嗯， 没食堂你们中午怎么吃饭？ 怎么吃的， 对不对？ 对吧， 在吃饭这件事上你有什么苦恼？ 操你呗、 啊、有什么样的幸福啊？ 哎，大帅给我带盒饭。 哎，好， 钱就不给了。 呸！你想来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深夜食堂特色餐饮集局即局区将获得资金支持。 重新来一遍，到底是什么区？ 我一想这个深夜食堂有烤串，我立马就不淡定了、嗯、你知道吗、 哦、 深夜食堂特色餐饮集聚区将获得资金支持。 哦， 哎呀，就全是烤串。 那以后今年西城区将为新入职的教师准备大礼包。 后歌手时代还有什么歌唱综艺可以看呢？ 嗯，还有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开幕，战狼二部分拍摄场地首次开放。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说一说交通方面啊。近日中国民航局发布了关于印发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国内航线目录的通知。这个目录显示呢，一共1030条国内航线实行市场调节价，其中包含北京飞长春、包头、大同、丹东等城市航线。这些航线实行市场调节价之后呢，逢着旺季存在着涨价的可能。不是现在就一直 啊， 经常会这个机票的价格自己就涨了很多吗？ 经常是忽高忽低，根据市场的需要嘛。 哦， 就比如说这一段时间大家出差少了，这个价格一下唰就下来了。 哦，对呀、啊。 但是有一些航线，比如说南方的飞三亚呀地方、 哦， 那都是一直保持的高位。 哦，对、哦， 很少有 保持。 对对对，很少有打折的。 哦，那这一次这个市场调节， 就是可以再涨吗？ 那不行，不能随意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近日市商务委发布了关于申报2018年度第一批商务发展项目的通知。今年的资金呢，主要是支持18个方向，重点支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推动商业便民利民发展的项目。那么这份通知明确提出啊，支持打造深夜食堂、特色餐饮集聚区，为市民朋友的夜间饮食消费提供便利。那么资金呢，主要是支持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和特色商圈的规划设计以及形象提升工程等软硬件的投入。同时啊，鼓励品牌和连锁餐饮企业延时、错时，或者是干脆您24小时经营得了，打造这个深夜食堂的特色餐厅啊。资金主要是支持企业的装修改造和设施设备的购置费用。 哎，你说咱俩去开一个怎么样？ 包子铺。 哎，你甭管咱开什么，啊、行不行？咱晚上下了演艺群会， 直接24小时。 哎，咱 连轴今天早上起来7:30的，我们出发吧。 哎， 我的天哪！ 然后呢，咱下了早上的，我们出发吧。咱再去开个别的店。 哇，一宿都不睡。 哎， 你过两天脸就绿了，我告诉你。小子，你 来看一下，争取早日退休啊！ 我天， 市住建委近日再度曝光了21家黑中介。那这21家房地产中介机构啊，存在着违规租赁啊、没有备案、尚未在注册地经营等行为。四月份以来，市住建委结合近期的市场情况，针对市民投诉举报，对房地产中介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执法检查，并且联合工商等部门摸排黑中介、二房东等违法违规的线索，对重点区域开展房屋租赁市场未在注册地经营等问题被予以公开曝光，情节严重的将列入失信名单，涉嫌威胁恐吓、强迫交易的将移送公安部门予以严厉打击。 这就是应该的。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城区教师公开招聘会，昨天呢在北京市第15中学举行了。来自幼儿园、中小学的103个招聘单位为应聘者提供了686个教师岗位，那么其中需求最多的是语文老师，达到了140人。那么今年西城区呢将为新入职教师准备包括住房保障、职业成长培训在内的大礼包。在住宿保障方面，经外生源新教师和本市居住困难的新教师呢将获得一年的免费宿舍，以确保他们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教书育人。 哦，住房保障，我还以为发房子呢。 哪儿那么容易就发就是给你先扫清了这个障碍，让你踏踏实实在北京教学。 其实因为说实话，在北京住啊，那个尤其是外地人在北京生活的话 啊， 住房绝对是最大头的一块 开支。 开支， 对，这倒是。 如果把这块解决了，其实其他方面的生活成本还是很好的。 对，可以很好的去压缩呀，或者是怎么叫计划一下， 对， 是吧？ 对，哎呀，好，那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啊，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更好的前景。 嗯，那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美丽的大北京。 春节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声音远远地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 好，各位， 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你们的单位食堂啊，包括尤其是上班的朋友，中午饭解决起来有什么样子难忘的事儿？ 是 单位食堂有什么样难忘的事儿？ 吃了开不开心？ 吃了开不开心？先来说两个好消息 啊，什么好消息？ 好消息，我们听众给我们带来的 Kelly 说了，我要求助一下 啊， 我的国外朋友真的是纯国外的朋友， 是 啊，今天结婚登记，邀请我当证婚人。 邀请你啊，大帅，你真有时间。 不是我，是 Kelly。 Kelly 啊，要。 说天哪，我问他们我要准备什么，他们说什么都不用，去就行了。有朋友有类似经历吗？ 大帅有。 求攻略，你带卫生纸 啊？为什么？ 国外结婚不都送卫生纸吗？没有，开玩笑，开脸。 哎，你怎么？ 别， 你说我是老实，你说我是老实人，这今儿早上起来已经两次被你忽悠了，我真是的。 哎，没有，当证婚人，那你得准备一段英文的证婚词吧？ 人家俩老外应该能会说中文吧？ 嗯，反正你准备个英文的。 哎，你这样，你邀请我 去，他们，咱们给他编段英文。 Ladies and gentlemen， 哦， 这英文范儿，哎呦 ，Welcome to the wedding， 我听着跟外地似的。祝您这个证婚人的工作顺利完成了哈。 哎， 咱们再说个旁的，好不好？ 说个旁的 啊 ，Brandy 说了 啊，说什么？ 还有个好事儿，你先等会儿我再说。 好 事儿啊，他说了一个，说我七号当爹了，4月7号。 去年的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跟他 不是， 那我哪知道？你吓死我了！去年这个时候，我大概是这个时候，五月份吧，我跟他还有他跟他媳妇儿去玩去的。 哦， 我们一块我带队去玩去了，去美食之旅了。那时候还一点动静没有呢， 是吗？ 哎，有没有啊？没有。 哦， 哎，有没有？我到底？ 磊磊，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好好说，因为他后面有一句 啊， 他的这个孩子跟我们还有关系呢。 什么？ 对， 说 他说他媳妇儿当时听着我们的节目，听着听着觉得要生了，然后就生了，说你们这节目还催产。哎，是我们这节目有的时候一笑啊，他有一种力量 ，对对对， 哎，就哈， 穿透力很强。 这孩子将来，我跟你说，一出生，你跟我们拍张照片，他有没有笑，对不对？ 我告诉你，以后啊，他绝对是说相声的料。 哎，喜剧细胞绝对零啊！ 太厉害了，恭喜啊 ，Brand Z 当爹了， 恭喜、 啊， 真的好。 但是我觉得你怎么也看着不像，当爹的料，开个玩笑啊。 哎、 来说说慕寒啊，他说我刚从西藏回来， 哎呦， 听到你们的声音太亲切了，给你们看看我刚刚拍到的南迦巴瓦风真的是太美了 哇！ 层峦叠嶂的山峰，远处是烟雾飘渺的云层，再远处是阳光依稀透过了云层，投射在我们眼前的那束光亮。 哇，磊磊，哇，我这照片没删掉，我就想想，哦，你这个形容和描述，哇塞， 油然而生的敬佩。 哎呀！哇，真是真的，你去当证婚人吧，好吧？ 我看可以。 你这样，你给开磊卫生纸这事儿闹着玩的，你别真给人带。我记得好像是国外搬家，好像送卫生纸。 哪儿也不送卫生纸。 送， 真送啊！ 真的好像 就那就糊了糊了灰尘呗，就是这意思呗。 好像是有，就是那个，就想一段英文的那个证婚词。 帅啊！ 嗯， 我想了。我定了，你以后结婚的时候我就送你卫生纸。 呸！你信不信把卫生纸都堆你家门口？来看看啊，雪燕说了，我在学校工作啊，在吃饭的时候呢，吃出了一个小铁钉 啊， 找他们工作人员理论，他们竟然说是我镶的牙掉下来的铁钉，这个铁钉可有1公分多长啊！啊，这合着啊，这。这是个铁钉，然后那工作人员一看，哟，你这不是镶牙了吗？你这是赖我们的， 真是胡乱找理由。 不是，那个燕儿啊，你确定看看不是牙上掉下来的？ 大金牙，郭就说了，我们修理厂的大厨手艺特好，面条就好几种呢，炒菜、米饭、花卷、包子馅儿、包子、饺子、馅儿饼做都特好吃。我们是某某汽车维修中心。 哎呦，好， 哎，到你们那儿去修车。正好前两天帅那车撞了，能不能打折呀？ 打不打折不要紧，管饭吗？来看啊，郭颖琪就说了啊，小时候出来上学啊，只有天天吃食堂。有一次呢，我去食堂打饭，结果没菜了，大师傅给我捞了一点菜汤，我就不高兴了。 有 啊，我想理论，大师傅还训我，我就毫不客气的跟他杠上。后来我们军训的教练过来了，哄了我半天，还把他自己带的菜给我吃，那是我第一次吃鱼香肉丝。军哥哥就是好，所以后来走向社会第一个男朋友就是军哥哥， 是吧？ 那也就是说后面还有第二第三咯。 你管管 的、哎他有时候是第一哦。 哎呀太厉害太厉害。哎呀还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格格说哎第一次来这里互动。嗯、大帅啊、嗯、今天想在这里表白大黄蜂。 哎什么是一辆汽车吗 在一起一切都值得。 哦哟。 你就是吸引我的那簇灿烂的火焰你的臭宝。 哎呦我天哪酸死了哎呀酸死了。啊来再来看一看啊还有。 啊这是他儿子表白他儿子的意思我估计是。 那个对还有小绝尘说了跟那个凯里说啊你去当证婚人什么都不用准备练练绕口令就行别把结婚证给人念错了。证婚人是不是要念结婚证啊 证婚人哦对 是吧 啊 要念结婚证 姓名性别然后结婚日期 他们老外的结婚证是什么 So Your ID is 1234567819 在中国结婚难道不应该是咱们民政局给他们颁发的结婚证吗 不知道啊、 哦、 这个 涉外婚姻哈 学问大了 这还真没结过 嗯哎你还想结一回来看一下啊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啊就是您单位的食堂啊包括其实各位中午吃饭的一些就是在单位吃饭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哎、 对不对 是是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条热点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开幕战狼2的部分拍摄地首次开放作为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本届电影嘉年华主题是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共分为影视科技体验声光特效展演还有电影时光广场寻梦长廊光影江南雪花飞舞星梦成真流金岁月等13个主题区域以及一个巡游表演路线你说这名起的真是棒、啊、 太炫了对不对、 啊、 不去都不行那种、 啊、 那么另外呢今年的电影嘉年华新增了三项拍摄互动项目分别是热门影片战狼二非洲街景和战争的场景还原古装短剧剧本游园惊梦外景拍摄展示和体验以及摄影棚的雪景浪漫氛围体验了、 嗯、 那么2017年获得57亿高票房的电影战狼二片中的非洲街景激战场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那么其实这些镜头啊就是在咱们的中影基地内的非洲街实景区拍摄完成的 啊 没去外地啊不是不是没去外国那么这条非洲风情街呢也在这一次的嘉年华期间啊首次全面对外开放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影片当中的战车商铺大使馆零距离感受大片的拍摄现场了 哇哇这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哎、我也之前是以为他在非洲实拍因为他说在非洲10个月的时间拍摄呀， 在摩洛哥。但是我也在想，哦、你说上非洲，你上哪找这么一块地儿？哦、然后人家让你在那又坦克又大炮， 就叮了当啷 啊， 是吧？ 叮了当啷的打、哦，是吧？啊，那除了外景拍摄过程展示和体验，电影嘉年华新增的 AR 场景展示和造梦空间两个项目呢？这个其中游客在参观过程当中，可以在多个地方体验到增强现实 AR 技术，比如说在园区的主入口，还有扫描墙体的巨幅海报，就会出现巨大的鲸鱼等等。跟大家说，那这些活动都在哪呢？就是在位于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 嗯，没错。 哎，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引出发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了啊。 嗯，优质食堂成为了招聘法宝，又到了招聘的旺季，用人单位呢使出了浑身解数招揽人才。食堂环境和菜品的比拼，让你追我赶的招聘季里又多了一条丛林法则。 对，中国传媒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就说了，很多来校园宣讲的单位都把吃单独拿出来做宣传。 当作是单位的福利，比如说江苏广电给出各种美食图片，浙江广电的宣传片里就有新食堂的镜头，很漂亮啊。央广宣讲会的主持人以及发言的老记者都提到了食堂的好吃的。 我的天呀， 哎呀， 其实啊不约而同啊，不单这个老国企食堂的优厚条件呢，也是互联网公司招聘会上的金字招牌。比如说阿里文娱在宣讲会上提到的食堂菜品，我们不重样啊，而且中西兼备，主食甜品轻食一条龙服务，而且是物美价廉保证品质。哎，我注意到一点，轻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轻食就是那种蔬菜是什么 沙拉，健康食品所谓的啊。我觉得如果引进了轻食，你们单位还真是不简单，因为它的成本挺高的。 哦， 当然了，你别看不像是说是，哎呀，我大鱼大肉， 不就一盘菜吗？ 它 但是我恰恰你说你先说， 他要把这个配料非常科学的配比，他就请专门的人来进行 做。我告诉你啊，我恰恰觉得，如果开一个轻食的饭店，它可能成本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也不能预计今天有多少人在点， 是 吧？他可能一份菜里边就。取一个菜心，取一个干嘛干嘛干嘛干嘛，配完了剩下的料可能就剩下了。那一个食堂它最起码多少人来它是清楚的呀。它所以它可以更加的物尽其用。 那你说的意思就是轻食是人家的剩菜？ 不是我觉得食堂可能用轻食的方法它的节约成本会更低一些。 对，所以也想问问大家，那如果你要是换新的工作单位的话，在招聘会上你会对这一点进行关注吗？ 其实就各位说一说啊，你们单位的食堂，然后呢像人家刚才说了，你看人家招聘的时候又贴出了我食堂多好吃，我们食堂怎么怎么着，我们食堂怎么怎么着。今天你也可以说说你们单位是食堂是怎么样子的。 对， 你们中午怎么解决工作餐的问题， 是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好吧？ 好，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脚踏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躺在你身旁，有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让满满幸福滋味在回 答。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咱们说一说。我的天哪，我又看到了人家看到了国航的菜单。哇，这个 菜单呀、 这个赞了啊！我们看来有国航的听众啊，我们里面 哇、 人家分正餐区，人家分是叫国航总部大楼菜谱、国航客舱地勤菜谱、国航信息大楼菜谱。 国航家属有没有 不同的楼有不同的菜谱， 厉害了 啊！有正餐区、小吃区、快餐区、凉菜区，做的非常的怎么说呢，一目了然，一点不比餐厅不是就是饭店里的那个菜谱差，而且人家每天的食堂都会以公众号的形式来发布。 哇，就提前告诉你， 哎，我今天发个公众号，今天中午吃什么， 你看看人家、 哇， 做到心中有数，实在不好吃我出去。 就像这么多菜还有不好吃的， 干炸小黄鱼我最爱啊。 哎呀，你做国航未必有啊， 还真是啊，真是。 来来来， 不容分说，说我们食堂挺好的，12块钱三个菜，两荤一素，米饭馒头随便吃。 哦， 这适合我爸，他一顿饭能吃一斤馒头 啊。就是找个交了一定的少量的钱可以吃很多菜的地方， 对，他就主食控，你知道吗？ 哦，是最适合哦，米饭卷着馒，不是叫什么油饼卷着米饭，就是馒头吃啊。来看看啊，暖男说前几天我们公司贴了个条，上面写着明天加菜， 哎， 加的什么菜呢？广告之后回来。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混得不错，穿上绸来了。啊， 是比以前强了点儿。我得感谢这个年月。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的感谢？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在每盎司$1330关口企稳并小幅上涨，全天的最低录得呢是每盎司$1333，美盘公布的美国数据是好坏参半，金价拉升至每盎司$1347。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43。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了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的项链链牌，凸显了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的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大家在周一的早上收听我们出发吧啊。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食堂的那些事儿啊。尤其可以说一说你们单位食堂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是 无论是赞美还是吐槽还是想要晒一下啊，都可以， 没问题。 包括如果没有食堂，你们中午的工作餐又是如何解决的。其实吃工作餐这个事儿其实每天很多人就特别犯怵的一个事儿。对吧？ 我就记得啊，我刚来那台那晚啊，就是 那个台，那台 叫也是文艺广播，你知道吗？ 哦，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大办公室里边 哦 啊，像什么英姐啊、周杰老师啊、高红姐啊， 哦、 那时候播音名梁倩老师， 嗯、哦， 然后我们几个小底、 哦、 啊都在一起，我们每天中午都不去食堂，你知道吗？ 哎，好好好。 然后我们就在高红姐的带领下， 哦， 然后点餐。 哦， 各种的，比如说什么炒菜啦， 哦， 然后披萨啦， 哦， 炸鸡翅呀。 你知道咱们单位不允许在办公室吃饭吗？ 啊， 你不知道这个规定吗？ 不可能， 咱们在不允许在办公室在办公区域吃饭的。 我上周礼拜星期二的时候，我还拿着饭盆在我工位上吃的呢。 这是不对的。 他们上周不是说那个吃螺蛳粉不行吗？那个太味儿。 你又信了，磊磊，磊磊，你干什么？你今天早上起来，你太配合了， 我不干了我。 哎，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是这个食堂和中午就是工作餐的那些事儿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 不是，我现在还 磊磊在，磊磊吓得后脊梁杆子汗的上，不是想啊， 确实你没看咱那群说那个螺蛳粉不让吃，我还真以为有这事儿呢，就是不让。吃饭在工位上 哦， 吓死我了！ 那螺蛳粉确实味儿太大了。 对呀、 啊， 所以大家别拿回办公室吃、啊。 哎，就我就来几个韭菜包子就完了啊。好，看看啊，就很多人跟我们晒呢。Silent 是大网易的，哎，说来给你们晒一下网易的菜单。 我 这关键网易这菜单做的还挺文艺的。 不是，我猛的一看吧，今日菜单跟春晚节目单那感觉是。 来，春晚。这2018年春晚第一道菜，酸菜鱼、老干妈蒸鸡块、香酥鸡、青豆玉米鸡丁、水煮肉片、干锅菜花、青椒炒南瓜、清炒油麦菜。 我的厉害啊， 我这个人啊，有京味家常菜 啊， 养生汤、养生煲汤、特色小吃，养生煲汤里还有什么西餐、大锅炖、啊，晚餐又有不同，还有哎呦，还有早餐、午餐。 我觉得今天早上起了一个半小时，就是各位上班在路上星期的， 不是、 各位听众朋友在嘚瑟各自单位的菜单呢的，你知道吗？ 我咱们俩不是也去过这个网易好几回，怎么 也没 见他们请我们吃个饭呀、 啊？真是、啊、 太不像话了、啊！ 办聊完天办完事儿，直接就给我们送到电梯口。 silent， 你是吧？你这个，你是不是单独请我们一次啊？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啊，他们单位，哎，我刚才有一个没说完嘛，人家单位说是要加餐嘛， 那个， 这刚才我说加的是暖男说的， 暖男啊， 前几天我们公司贴了个条，上面写着明天加菜， 哎呦， 加的是什么菜呢？ 加的什么菜？ 叫青龙卧沙滩。 什么意思 啊？我一看这名字高大上了，第二天早早上拿着饭盆就到那等着。嚯，这菜上来一看啊，黄瓜蘸酱，好，青龙卧沙滩，哎，好， 太有创意了。小兔子就说了，曾供职某银行，每餐十个菜，四种主食，两种汤，两种水果，还有甜品。后来觉得我不能再这么胖下去了，所以我就决定要换工。哦呦，他人家是因为啊食堂吃的太好了，也得换工作。你说这，然后后来呢，去了没多久，这家新单位就搬到了家门口。不仅有食堂，还可以走路五分钟回家吃， 就等着打着外卖回家吃呗。 对，再不济家院里还有部队食堂，套餐小炒、粉面饺子、特色小吃、羊串、猪蹄、鸡腿、大肘子，应有尽有。更胖，我现在还想换工作。 没有，兔子我见过了，那时候去看我演话剧了，可感动了， 是不是特别棒？ 哎，特别棒，上来以后，我们拍照啊，就是那个一点都不胖，一点都不胖， 真的实话， 真的一点都不胖。 有胖了两点， 没事，你上来啊，那个特别好啊，来看一下这个 DYM 说了，你们聊这个话题伤害了我一万点呀。 为啥呀？ 没有食堂。 那你也说说你们中午怎么吃的呀？是不是？ 对，说说你们的工作餐都怎么解决的呀？ 对， 像你像哎，我来说一个吧，我特别一直以来我都特别保留着一张照片 啊，什么照片？ 就是在咱们台附近啊，有一家店，原来是卖翡翠的。 哦，我知道了， 知道了是吧？对，原来卖翡翠的， 对。 后来有一天，门口突然打出一个招牌， 什么？ 跨界融合。哎呦，又高大上了， 卖翡翠怎么跨界呢？ 跨界融合，这是要干什么呀？啊，然后后来看， 你往下看呀， 牛肉面。我当时就真的是在一个翡翠店里卖牛肉面。 他真的吗？ 真的，就旁边翡翠还有， 然后继续卖牛肉面。 哎，你吃着牛肉面，看着翡翠， 我天哪，真的是跨界融合呀！ 哎，我就进去，我就特别想点一碗翡翠珍珠 牛肉， 叫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哎， 没 有，其实啊，来，这跨界融合、啊。 哎呀，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无赖男就说了，我们单位食堂还是不错的，自助形式，三荤三素两汤 啊，三荤啊 啊，还有一个小窗口，小吃窗口，随便拿随便取，关键是每顿饭才1块钱。 哎呦， 饭后还有水果，还有酸奶 啊， 过节还有加餐。不过吃的时间长了吧，也不觉得好吃。一般新毕业的来了我们这儿之后，都得吃胖几斤 哦， 因为没控制。你 对，一般你看我们说这个新消息，也是因为说招聘季，很多单位都是用食堂来现在就是要招揽 大家， 哎，招揽这个员工啊。还有一位宣武土著说了啊，网易啊、百度啊，他们的员工餐都是外包的 哦， 弄得两家公司都竞争 哦， 谁家不好就淘汰谁，所以不好干。别问我咋知道的， 你是 承包商吧？ 对，我也觉得是。哎呀， 来， 你是不是特别想上当甲方？得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你们单位的食堂怎么样？然后呢，包括如果没有食堂，你们的工作餐都是怎么解决的呀？有什么样子可以分享的有意思的事儿跟我们说一说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再度携手恩师孙杨剑指东京。 是的，上个星期五的2018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季亚运会选拔赛在山西太原揭幕，奥运会冠军孙杨亮相了男子200米自由泳项目，以1分46秒07的成绩夺得了本赛季首个冠军。那么今年年初，孙杨与恩师朱志根时隔近4年之后再度携手，他们俩将共同冲击2020年东京奥运会。 对，其 实这近两年啊，师徒两人的关系已经变得又渐渐的融洽起来了、 啊、 大家也都知道之前他们产生了一些摩擦， 对 对啊，这个也是因为当时朱杨其实不是朱杨了、啊、那个孙杨还年轻， 是 他有很多事情、啊、比如说跟空姐谈恋爱 啊 就等等的， 对对对， 找女朋友等等的，反正训练上面的一些问题，我估计那时候也是叛逆期、 嗯、 产生了一些 每个人嘛，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 疯狂的事情，然后他们现在关系呢也日渐融洽，孙杨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于朱志根多年的培育之恩的感谢。去年8月的全运会，浙江队获得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后，朱志根还特意和孙杨等队员合影留念。去年10月，朱志根过60岁生日的时候，孙杨还特意准备寿宴蛋糕为恩师庆生啊。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孙杨拿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长距离1500米的冠军、 嗯， 但是这几年他的成绩下滑特别明显。那此前呢，朱指导就曾表示，与孙杨再度合作的一个大目标就是重夺长距离的项目霸权。 哦， 那么近几年呢，孙杨的参赛重心已经是倾向了中短距离，师徒俩希望在东京奥运会上把上一届奥运会失去的1500米金牌重新拿回来。 这个我前两天还看一条新闻，嗯、就是跟这条新闻相关的，就是说这个孙杨啊，他已经练到什么程度 啊、 嗯？有练出心脏，就是那天心脏不好，就直接。去医院。 上届奥运会最后的1500米为什么没有参加最后的决赛，就是因为当时身体不适，说到的就是心脏问题。 对，因为他也练得太狠了、 啊、对， 你看看人家啊、 哦、 练到心脏不好，你看看磊、嗯、啊， 怎么了？ 睡到脂肪肝啊！你这， 哎 哎，人比人。 最近两天没锻炼，这肉好像又宣称了， 又宣了是吧？啊，你就别凿实它了，好吧？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啊。 好， 首先来关注一下中职篮的比赛啊，就是 CBA 的比赛。那总决赛开打了，辽宁对阵广厦，辽宁队。总决赛开门红，首先拿下了第一场、 哦、 而且还是在客场拿下了第一场比赛、 哎、决赛是谁？辽宁和谁来着？ 广厦，山东被淘汰了、 哦、我就想问这事儿， 被淘汰了，主要是因为就是球员伤得太厉害了， 就是上场的最后盯不下来了， 哎，都盯不下来了。那个，丁彦雨航最后真的是就是瘸着腿在那打， 有点悲壮，让你这么一说， 太悲壮了、 哎、 真的是太悲壮了。哎，反正 那他们是第三呗，反正还行，可以， 嗯，算是吧，我觉得。 嗯， 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丁彦雨航状态特别好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哇，今年山东队完全有机会、有实力夺冠啊。 哦， 但是确实是打到最后的时候，一个赛季下来，这些运动员身上伤病满身的。 哎呀，我觉得所以呢，科学训练非常重要。当然说是这么说， 哎、 但是训练起来还是相当有难度。 哎，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 哎，那么在浙江江山进行的2018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结束了最后一个项目女子90公斤以上级的争夺。 嗯， 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以挺举181公斤，总成绩321公斤，收获了两冠。福建00后选手李文文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冠军。那么此外呢，李文文还以316公斤获得了总成绩的亚军。北京选手贾卫鹏以314公斤获得了总成绩第三名。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食堂里的那些事儿啊，说一说您单位的食堂怎么样啊？中午的工作餐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是啊， 您跟我们保持互动， 再忙再累咱也得记着吃顿中午饭。 好，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食堂故事啊、 嗯、 或者是你如果比如说你们食堂好不好，好吃，有什么菜你可以特别推荐的， 是 不是，你觉得哎呦这个我们这食堂这个菜特别好吃，或者没有食堂的说一说你中午的工作餐都是怎么解决的， 嗯， 对不对啊， 堂堂说了啊，说起食堂，我觉得我们这种没有食堂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悲惨了。 哎呀， 我们没有食堂，大部分都是点外卖。 嗯， 每天要想吃什么，这就是个问题了啊！就每天都得想吃什么， 这是最困难的了。 而且关键是你点外卖，基本上就周围那几家都快被你点遍了。 而且你真的，你就像我这种有这个选择恐惧症的，你真的不知道点什么。 哦。 所以原来都是他们，比如说英姐呀、高红、直接今天吃披萨。 哦、 啊，来点鸡翅。 喂，不是、啊、选择恐惧症不要紧，人家点完了你给钱不？ 我从来不给啊。 啊，这个，哎呀， 两位姐姐在，为什么我掏钱？ 你那个不是， 我告诉你， 选择恐惧症哈、啊，你那是 我吃白食我都吃惯了，真是可笑。我告诉你， 白吃就是这么来的。然后看一下啊。说我们没有食堂，大部分都点外卖，每天想吃什么这个是个问题。还有一部分人是自己带饭。要说难忘的事儿，就是上周有一次呢，我们带饭饭去公司啊，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发现微波炉没有了，然后就问同事怎么回事啊，同事说今天公司有安全检查，微波炉都收起来了，要是想用去找人事部主任要钥匙，用完了以后再送回去锁起来。我就想说吃顿饭还要找个人事部做个运动，我真是挺无语的。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是担心安全问题，那就应该从一开始就严格管理。 对， 对吧？你别到时候应付检查。 是啊， 这还是有安全隐患。 现管现抓，那哪行啊？ 对啊，啊好。 再来看看，征说了，坐标上帝。 嗯， 联想上帝五街食堂。 哦， 早餐的大油条是又大又便宜。 哦， 吃一根午饭我都吃不下， 哦、 所以每次我都吃半根。 哦， 不过联想食堂的午饭， 嗯， 不便宜 哦。哦， 就估计是刚刚吃完大油条， 哎， 我们发的信息。 哎，对，还有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咱这一聊这话题，聊出了好多食堂的供应商。我跟你讲，还有一位朋友叫哎首席忐忑官说，网易的，哼。你那食堂有我的赞助。 哦，大户啊，这是。 我的天哪，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啊，这个这我们这听节目里边听我们节目的什么人都有的。 对啊，哇，高大上的都有。 哎哎啊， 辉子说了，我们公司也没有食堂、 嗯、 天天吃饭都要到外边去。我告诉你，就窗口打餐那大姐、 嗯、 给你盛菜的时候手 嗯 就最后的时候 嗯 他老是这抖一下。 嗯， 哎呦，抖得我这心慌啊！他要抖三下，这菜都没了，上面就没两片肉，你能不抖吗，大姐？我告诉你，你还是不会聊天儿 啊、 嗯！你跟人逗贫了。 哎，你，我跟你说，你这个你真得学高磊， 就舔着脸，你 就 得。 就高磊啊，甭管是干什么啊，那到哪以后，你只要但凡他有求于人，那脸上我跟你说，就写着两个字儿，知道吗？我就写着两个字儿，求你。哎，然后呢，这脸上笑的跟朵花似的，这哎呀，你今儿真漂亮，大姐，你今天这衣服穿的，你是哪买的啊？Burberry的吧？嗯，就各种 我哪 各种推、 那个、 各种捧，然后最后人大姨我各种肥肉往上倒啊， 废话， 哎呦，那想胖死你这个嘴，我跟你讲， 我这脸都十八个褶了，还胖死我的嘴，我的天，一张脸就是顶嘴了、哎、是吧？ 这你真得学，我就是包括昨天我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 嗯、 然后呢，就昨天前天晚上就去了，早上起来吃那个自助餐也发现，嗯、这个人你只要真的是嘴甜会说话。嗯说聊天就是有好处的， 那当然了呀。 我们在那排队吃天津煎饼果子，我们在天、他在天津结婚，我们去了、煎饼果子都在那排队等着。然后呢，前面那大哥就特能聊，跟人家在那烙煎饼果子那小妹妹在那聊天。要妹妹，你哪的呀？听你口音，你哪的呀？你那地方有什么好吃的？我给你推荐一个什么的？哎呦，你这手法很熟的。好、啊，到最后那女的咔咔咔把那一套煎饼果子全给他了。我们当时那个怒啊，就是 我还以为你说人家直接下了八个鸡蛋在煎饼果子里的。 没有，我们每人拿一份，他这好切吧切吧全给他了。 哎呦，我告诉你，这就是、啊、老乡见老乡、 嗯， 你知道那种感觉很亲切嘛。 哎，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哎，刚才我们聊了一下体育，有一位宋大奶糖也跟我们一起再聊一聊体育这个事儿、 哦、怎么了？ 他说昨天的比赛，国安也是为年轻付出了代价。第二个丢球就是张宇比赛经验不足，而且施密特的换人太模式化了，建议多给一些年轻人和新员机会。加油吧，国安啊、的确是，最近这段时间施密特的用人和战术其实都受到了大家的诟病，就感觉他的变化不多， 哦、 就那么几招、 哦、 啊。如果别人都摸透了的话，那没办法了。 对。 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实用资讯啊。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开幕，由王家卫领衔的天坛奖评委提前亮相。关于评奖标准，他透露评委们已经达成共识，获奖影片首先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无论大片还是低成本影片，都要有好的创意和原创性，而且要用电影语言把故事讲得精彩。 我们继续看电影吧。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周六开幕了。开幕式上，青年导演陆阳代表青年影人宣言，他表示在今后的创作当中啊，将更专注原创，讲好中国故事。本届大影节开幕影片是《荒城记》，放映之后，导演徐孝利、主演斯琴高娃等与观众朋友交流。电影讲述了在新旧文化与制度的碰撞和交替下，悲剧事件的过程，以及事件背后的人性以及人文的背景冲突。 好，再来说一个《天书奇谭》，你看过吧？ 看过。 哎，重新配音版已经开工了。继1964年拍摄的《天道大》《大闹天宫》，2014年重新上映之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3年拍摄的动画经典《天书奇谭》也将重新登陆大荧幕。这次配音总导演由上译副厂长刘峰担任，张欣出任配音导演，主角诞生的原配音丁建华也将再度参与配音。 丁老师又要再次出马、 哦、 厉害了。 哇，厉害厉害厉害， 真的是啊，真的就是大家在听他们这些经典的演员配音的时候、虽然是年华已逝，可能已经都60多岁了、但是他们声音真的没变，功夫还在， 人家声音依然年轻、啊、 哎呀，我真希望我20年之后还这样。 不可能，你退休了那时候。来看一下， 我没法念下一条了。来说说啊，郑渊洁的著名童话作品《舒克与贝塔》还有《皮皮鲁安全特工队》将被改编成动画片。4月27号在中国国际动漫节上将启动《舒克与贝塔》动画片的制作工作。出品方为《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和企鹅影视。其中呢，《舒克与贝塔》曾在1989年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动画片。 再来关注一下戛纳电影节首批片单出炉，贾樟柯新作《江湖儿女》入围了18部主竞赛单元名单。好吧，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周五晚，悠扬的歌声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再度响起。国家大剧院根据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创排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开启了第四轮演出。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歌你会唱吗？ 哦，我还真不会唱。莫斯科交办晚上。 哦，那对对对，有点小串了啊， 小串了哈。 好， 好，我们再来关注海淀区的消息。海淀区首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近日在区图书馆一层投入试运行，面积100多平方米，藏书 1.1 万册，并且配有两部自助借还书机。虽然无人值守，但是一旦有人想直接把书拿走，智能报警系统和监控系统会通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出现。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看看大家聊的食堂。 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冷放逐，我的感情从此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上天有我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你看，我刚才我说了磊哥的做法 啊，就是只要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有求于人的时候，脸上就写俩字“求你”，特别管用。快乐每天就说了，说高磊说的对，是我说的 啊，我是大帅 啊。他说我老公就像你说的那样，每顿饭都能多吃到一些菜和肉。 你看，但是是我的方式和方法嘛，还是要向我学习嘛。 对吧？这个方法特别简 单。这边还有一个要匿名的不要提他的名字。 好， 他说的食堂，我特地听一下，这我吐槽一下 哦。 我们公司 爱立信食堂， 嗯， 承包给了第三方， 嗯， 没有竞争对手，菜品贵， 啊， 一顿饭几个菜， 啊， 一顿饭几个菜就30多， 啊， 而且量特别少，肉也没几片， 哦， 外形弄得好看，他不禁吃啊，而且卖饭的师傅各种傲娇和磨叽，态度特别不好，嗯，一脸，哼，你爱吃不吃，我觉得真该管管了。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是领导都不去食堂吃饭吧， 那也得考虑一下员工的感受啊。 对呀，所以他不明白呀。 你知道面黄肌瘦怎么给你？ 早晚有一天，如果把领导也饿坏了的话，他就知道了啊。来看一下 ，HS 就说了，坐标 IBM 嚯 啊，说我难忘啊，吃食堂吃腻了，同事带饭，然后自己做的萝卜丝儿，在公司微波炉加热之后拿到工位上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 天哪， 萝卜丝儿啊， 臭啊， 哎呦，有些东西真的是它好吃不好闻， 打嗝的时候有 些，啊，那个韭菜萝卜这些东西你一加热， 大蒜 那个味儿，一出来，哎呦我的天哪， 大家还注意一点吧，注意点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陶发音乐节欢迎您。 想买橱柜价格好贵， 4月21日起来科乐厨房门店，皓月爱贝橱柜3米套，一步到位超实惠，另加999元送科乐厨盆龙头，前200位再送锅具，详询800-820-2628。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说一说吧，最近咱们这天怎么样啊？ 应该说本周整个还是不错的。在这个时段，首先说一下咱们国内啊对出行和出游有影响的天气。先来说咱北京地区，本周北京地区的天气呢，今天到周五啊，这个气温都处于上升状态，周四周五呢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27-28度，周六周日呢会有明显的降温，目前预报最高气温呢仅有17度和20度。这个降温的原因呢，主要是周五的夜间开始，北京地区呢有全市性的降雨，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小到中雨，西部和北部山区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这个降雨啊将持续到周六的下午才会逐渐结束。那么周日的天气呢是阴天为主，就没有明显降雨了。由此可见啊，北京的周末呢会出现降温和降雨天气，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会有一定的影响，请听众朋友要注意关注。那么计划出行出游的朋友呢，还要避开这个降温啊降雨啊带来的影响。那么今天到周五啊，咱北京地区的对出行和户外活动的这个天气呢都是没有影响的。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呢，今明两天呢，由于前两天影响华北和北京的冷空气已经到达咱们这个南方地区，那么今明两天在华南和华东沿海呢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其中呢在广东的南部和海南的大部分地区，雨还比较大一点，会有大到暴雨。这个降雨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还会有这个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风和雷电。那么在本周的中后期，也就是周三到周六啊，又有新的一股冷空气会影响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北方呢会有大风和降温，南方呢还会出现强降雨。其中呢，在新疆的中北部，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还有华北和东北地区，另外还有这个黄淮等地区吧， 会有四到六级的偏北风，还会先后出现四到六度的降温。在东北地区呢，有些地方啊降温还可以达到十度左右。那么在本周的中后期，也就是周四到周日，这个冷空气呢又开始影响我国的南方这个大部分地区，又将出现呢在南方啊又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在长江沿线，包括长江沿线的这个以南吧，还有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华东的大部分地区，又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在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呢，有些地方还将会出现暴雨，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的雷电和强风等强对流天气。从这个天气预测我们可以看出啊，本周的前期呢，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这个天气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出行啊还出游啊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中后期啊，受新的一股冷空气影响，这个从北方到南方呢，都将先后出现大风啊、降温啊，还有强降雨的天气，这个呢对出行出游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请咱们听众朋友啊多关注相关的天气预报，防范天气啊带来这个对出行啊出游啊带来不利的影响吧。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工，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8.2， 处于严重拥堵级别。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北五环五元桥到广顺桥由东向西，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北五环香白旗桥到肖家河桥由东向西，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那么另外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说一说食堂啊，各位你们的单位食堂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菜啊？有什么这个想要表达的呀？ 对， 或者是如果没有食堂，你们的工作餐是如何解决的呀？等等的，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好人好报就说了，高磊大帅，我说一个吧。 啊， 我上班的地方是私人单位。 哦， 哎，每天呢是有餐补20块钱 啊， 但到了吃饭的时候，真的是觉得难难难呐、 啊，真的挺难的。20块钱，你说你吃饱吃好， 20块钱能吃啥呀？现在20块钱， 我 想吃。 我昨天就是出门办事儿接朋友，你知道吗？然后就临时中午没时间，我就吃了一顿牛肉面。 带朋友去吃牛肉面啊？ 我等他，我自己吃的。 然后自己吃饱了，到最后点菜的时候自己可以少吃点，是不是？可以少点一个菜，对不对？ 你戏太多了，我告诉你。 磊磊，你这个，天哪！ 我天啊！我昨天就一直忙的到中午，然后都没吃上饭。我去接他，然后现在被你一说成了我自己。得了，我告诉你啊，这顿牛肉面，一碗牛肉面22。 啊、哦，对， 然后呢，要了一小碟木耳，就一小碟木耳，你知道多少钱？ 多少钱？ 20 木耳啊！ 对，真的，一顿。 你说你不把自己耳朵撕下来，你给我炒炒它得了。 一顿饭42。 哦， 而且说实话，那牛肉面里啊，面倒不少，牛肉，因为牛肉面嘛，必须得有牛肉啊。 对对对， 没两片。 哦， 多的是香菜。 哦， 和葱花。 哎，所以以后不要叫牛肉面了，就叫。就叫香菜面吧，好不好？来看看大家的啊，这个，哎呦，还有一位，我们今天早上还真是跟很多做食堂的朋友哎，都在跟我们互动。 你说谁看 啊？啊， 周卫东？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另外一位朋友。等会儿我，哎，我刚才找了他，你先说一说。 我先说一下磨草吧。 嗯， 平常我们几个都带饭，然后呢，互相吃对方家里的饭， 嗯， 经常吃自己家做的 啊、 哦，偶尔呢也吃别人家的，哎，都觉得挺香， 嗯嗯。 待一阵儿呢，想放纵一下，就在办公室里边吃火锅。妈呀 ，你这个 还能吃火锅？ 天哪啊！ 去楼下的麻辣烫店里买回食材， 嗯， 我们自己个儿有一电火锅， 嗯， 然后呢再准备点底料啊、小料什么的，哟、特好吃、你们是不是特别羡慕嫉妒啊？ 这你是在一律师所是吧？你也不怕你们老板告你？我跟你说。真是啊！看一下，王雪晨说了，我找着他了。他说我管理一个200多人的食堂， 哇、 哦，说真是众口难调啊， 是吧？ 每人每天平均是5块钱， 嗯 啊 啊， 说就是食堂一般都比较便宜嘛。 嗯嗯、 说我的人事行政天天早晨去菜市场买菜， 好嘛， 早餐2块钱，真的是赔钱呀、啊！包子、牛奶、鸡蛋，我都快哭死了。 哦， 就是这早餐2块钱，吃这么多，包子、牛奶、鸡蛋这些都要有。 对，这是挺贵，因为你看一斤鸡蛋就得5块多钱，我记得啊。 啊、哦，你是记得哪年的黄历？ 就今年吧。 啊、哦， 再来看看啊，这个四宇就说了，坐标亦庄开发区，周围吃饭不方便。 嗯、哦， 所有单位，所以呢，单位有食堂。 啊、哦， 但是真心难吃啊。领导们还都不觉 啊， 还总让我们大家伙投票 啊。 最搞笑的是吧，每次给食堂投票的时候呢，旁边还都站一个总务部的同事看着你 哦， 简直太假了呀！ 你这让我咋投，对不对？ 对呀， 你这让我怎么信 啊？ 我写了不好还是好，人家写了不好，连难吃的饭都没了，对吧？哎，我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们的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根儿也说了，我就不说哪个单位的食堂了，我们那个食堂简直是太厉害了，不管多好的食材、 啊、 哎，您拿过来经他们一加工哈，他们就能做的你没食欲，你知道吗？这个 那是该换个厨子了。 对，应该换个大师傅啊。好，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食堂啊，您的单位食堂怎么样啊？如果没有食堂，您的工作午餐怎么解决？有什么难忘的事吗？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啊。玉渊潭公园近千株晚樱上周末迎来了最佳观赏期，香山公园五万余株春季植物竞相绽放，延庆万亩杏花海是芳香沁人心脾。目前市区赏春已经逐渐进入尾声，但郊区春花正当时节呀。 没错，那么在市区呢，玉渊潭公园樱花是久负盛名了。按照开花的时间先后啊，可以分为早樱、中樱、晚樱。 在西山一带呢，由于它独特的气候环境，春花盛开的时节是晚于城区的。香山公园第16届山花观赏季近日开幕，园内呢五万余株春季植物是陆续绽放，预计可以持续到5月6号。 对，还有圆明园内的两株古稀丁香也已经开花了，堪称园内最有故事的活文物啊。那么据记载啊，这个清高宗皇帝呢第一次到祭台寺游玩的时候，见寺院内外是苍松翠柏，但色彩上略显单调，于是呢就命人从圆明园移植来了20棵丁香。那么今年3月，圆明园管理处与祭台寺景区签署了丁香树的捐赠仪式，时隔200多年，两棵古丁香后代移植到了圆明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古丁香已经开花了，续上了和圆明园的缘分。 哎呦，好，再来关注一下位于北京远郊的延庆区，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啊，天气变化比城区晚半个月左右。 是 啊，本应在早春盛放的杏花，目前才刚刚在延庆迎来盛花期。 哇， 延庆啊，延庆区的香营乡新庄铺村，应该叫新庄堡还是新庄铺啊？这个我不知道当地人怎么念啊。 对， 那他们这个地方的杏树基地的万亩杏花已经四地开放了。哇，大家记住啊，延庆的香营乡，香是香臭的香，营是营房的营，另外一个乡是乡村的乡。 对 啊，新庄铺啊，新旧的新，庄户的庄，铺就是堡垒的堡啊。对，就这个地方， 对， 说是2万亩杏花啊， 大家可以看看哈。 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国首批边境旅游实验区设立了。近日呢，国务院同意设立内蒙古满洲里广西防城港边境旅游实验区。根据通知，边境旅游实验区作为国家层面确定的唯一以改革为指向的旅游业发展重点区，不仅将在兴边富民、推动与相关国家经贸合作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呢，也将使游客的边境自驾游、边境团队游更加便利。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其实这几天大家应该能看到，空气当中飞絮也慢慢多了起来， 真是， 对不对吧？ 哦、 冬有静电，夏有暑，春有飞絮，秋有酷啊啊！对，天气好了，恼人的飞絮也来了。为了避免麻烦，有一些人是点火烧杨柳絮。 哎呀，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杨柳絮纷飞，即如果你走在大街上，怎么才能避免？这个受到这些烦人的侵害呢？ 对，那么如果您对这个飞絮过敏，那就尽量不要去有杨树柳树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去，那也要戴上口罩，身上呢也尽可能的穿得严实一些。外出回家的时候呢，注意把身上的杨柳絮残留物咱们清除干净，不要带到咱们居室内部。当杨柳絮落在了咱们的嘴里边、鼻子或眼睛等地方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用手用力去搓揉，要使用清水洗脸或者是用纸巾轻轻的擦拭干净。 对，如果飞絮比较多的时候，要关闭汽车和房间的窗户，注意保持室内清洁，用湿抹布和吸尘器来打扫卫生。如果不慎将柳絮这个吸入鼻腔，引起强烈的刺激反应，就应该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就诊。对于依靠过敏药物的人来说，注意不要为减轻症状而服用超量的抗过敏药物， 对， 还是要谨遵医嘱。另外还有特别要说到那些烧杨柳絮的啊，闲得手痒痒那些人，因为我有一次就在传媒大学一个咖啡厅，就是那个咖啡厅是个木质的一个房子， 哦呦， 旁边就有人在那烧那个杨柳絮， 太危险了。 我当时看了以后，我真的是我就怒了，我就出去，你干嘛呀在这地方？他就在那烧那个草丛里的杨柳絮，这不有病吗？我觉得 是啊， 很容易引起火灾， 一定要制止啊！一定要制止。 对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存在就为了你的 哎，我们真的是听众当中做什么工作的都有。 又看见谁了？ 今天又迎来了一位新的，我们从以前我从来没有认识过真的干这种工作的人 啊。是什么？ 他是印钞厂的。 好荣幸哦。 印钞的，就感觉怎么在那工作的人都听到这两个字都觉得有钱呢。 所以啊，特别像我们这首歌曲的名字啊，幸福嘛，对吧？嗯，就是 说 幸福。 我们，你没有听错，我们是印钞公司的。嗯，印钞哦，说我们都是超人。我们单位的伙食是整个行业最好的，每顿饭大师傅们都会用心去为大家服务。我们单位的餐标不高，只有9块钱。哦，但是吃的绝对肯定是超过这个数的，不管是午饭还是早饭还是晚饭，每顿饭大师傅辛辛苦苦给我们提供。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单位的大师傅。你瞧人家现在多快来事儿， 真是， 然后再把我们节目今天给大师傅听一听。嗯，对不对？中午的时候你绝对能吃到90块钱的标准。 我的天哪，这工作起来更带劲了。 哎，他说一家那个，我说啊，跟大师傅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还有就是我想说众口难调这个事儿，一家三口还有口味不同的时候呢。 对， 何况有着好几千人的大企业，大家就不要抱怨菜不合口这件事儿了。您不满意就先凑合着，也算是尊重大师傅们的劳动成果啊。您要知道做饭这事儿真的不容易，大家都有个口头禅，一问吃什么，大多数人都两个字，随便。嗯，那什么都好做，就随便这两个字难做呀。所以大家就理解理解吧。 真是， 您看一个多么这个 善 解人意的贴心的一位，这位女士还是。 对，确实身边有很多的这样的朋友，说完随便之后吃了嘴里他就不随便了。嘿，你说这怎么回事啊？当然不是说阿莲哈， 我这阿莲是 阿莲，马上就提了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他提的是对的。嗯，他说说的食堂，我必须得说说我们食堂。嗯，你说好好的，比如说有一道经典的菜叫宫保鸡丁，嗯，对吧？这菜他不做啊，非要改良做什么宫保鸭丁啊，宫保鱼丁啊，啊，以此类推，还有什么鱼香鸡丝啊？重点是凉菜，还有一个果汁菜花儿啊。哎呀，就是美年达泡菜花儿，然后就给我端上。你说他改良个？有什么用啊？ 泡菜花，这个太逗了！我跟你讲， 就是本身他有这个传统的经典菜品，他不做，他非得改 哦。 创新意识倒是有，但是你说的大家这适不适应，喜不喜欢呀？ 这个改良之后听听反馈的意见，好不好啊？好， 刘超还说。哦，他要匿名，那待会儿说吧。 嗯，好好好，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组奇闻异事吧，好不好？嗯，咱们既然今天说吃的，咱们来说一个星巴克的事儿吧，好不好？星巴克的丙烯酰胺，他那个 丙烯酰胺， 丙烯酰胺啊，丙烯酰胺风波之后呢，欧盟出了新的法律控制油炸食品，咱们来看看。 对，4月11号起呢，欧盟出台的控制食物当中丙烯酰胺含量的新法律正式生效了，整个食品行业都将受到影响，尤其是售卖油炸食品、淀粉食物的快餐店、面包店。那么新规定内容包括：薯条不能炸得过焦，白面包不能烤成深色 啊， 炸薯条的油温也不能超过168度，对烹炸好的薯条成品也有更高的标准，要求他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尽量的少生成丙烯酰胺 啊。丙烯酰胺是一种在这个高温啊，通常是高于120度的蒸煮条件下，游离天门冬氨酸还原糖产生的叫梅拉德反应形成的化学物质，你们听懂了吗？ 不敢吃了，反正我觉得， 反正就是它生成的一种化学物质啊，常用于淀粉类食物的油炸、烘烤的过程当中啊。 那么之前呢，导致像星巴克、绿山、唐安等90家咖啡零售商因为没有标注致癌风险惹上了官司的，就是他。那么3月29号加州法院呢判决各咖啡零售商违反了加州的第65号法案，也就是任何包含毒性清单上的化学物质的产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致癌风险这一规定，你看、还惹上官司了。 来看，真的是啊，这个油炸食品还是少吃。 那当然了， 对吧？ 还 虽然说还是忍不住，我嘴上说说让大家少吃，我也没少吃， 是吧？你最爱吃的是什么？说说。我最爱吃的是炸鸡翅、炸鸡腿、炸鸡胸、 爆浆什么大鸡排， 比我脸还大的那种，是吧？ 对啊、 真的很香。虽然说很香，但是我们一定要控制啊， 控制一下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看看大家的互动吧。有好多朋友发过来了好多微信啊，不读都觉得对不起他们啊。像这个严就说了，来大帅，我跟你说一下吧，那个读新装布 啊，当对不读铺， 也 不 读 宝，读布 布，那是当地人的 当地人的当地的发音吧？ 发音有可能 新装布、 有可能有可能、约定俗成的，但是可能字典上没这读音。 对，来看看啊，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啊，他也是要求匿名的，我们就来读一下。他说，哎，刚才有爱立信的人在吐槽，是不是？爱立信的，你在吐槽吗？如果你都吐槽了，你让你们的邻居我们安杰伦公司如何生存啊？我们向你们发来贺电。这好像这还两个公司挨着，看来这是啊。 对 啊，大家有这都找到听友了啊。 是，接下来还是求匿名 啊。好， 那个说参补20的，我们至今参补13，据说要升到15。 哇，恭喜啊！ 啥都吃不着。 来来来啊，还有啊，这个加勒比海盗说了，我猜我们单位主厨只在中午上班，因为早饭和晚饭都还不错。 那也得有人做呀，早饭午饭、 不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什么，他怀疑他们主厨只是中午上班，因为就中午那顿难吃。你知道吗？你这都，哎呀，你这脑子反应太慢。说后来应该是换大厨了，以前中午的菜吧，无论什么食材做出来都一个味道，现在只有两种菜能做出4-5道菜来，很神奇。 嘿， 就是两个菜品，两种菜类能做出4-5个菜。 天哪，那我觉得太可怕了。 西红柿炒鸡蛋 我都不敢吃， 蛋炒西红柿，哎，两个菜。 Action 就说食堂的卤煮羊肉泡馍特别好吃，后来食堂黄了，就给我们订饭，哎呦，那就不好吃了，一菜一饭在一盒子里那种，量少还没肉 啊。 最可笑的是特别人性化的可以投票，每天上午公布中午的饭，你需要投吃或者是不吃，不吃你就活该了。最终经过了我们集体的申请和抗议，改成每天20块钱饭补 啊！ 哎呀，知足知足了，我现在。 对对对，你最起码我自己拿钱，我想吃什么吃什么，对不对 啊？不用那个。杨帅说了，我们公司有5层楼的食堂。 什么？ 你们什么公司？ 你听着下边的，湘菜、粤菜、川菜、淮扬菜，什么菜系都有啊。 每天还有补助20块钱，可惜公司人太多，我们被迫搬走了。好怀念那的是什么单位，光食堂5层楼。 天呀，好生羡慕。 真的是。 所以大家重新在跳槽和选择的时候呢，哎，真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食堂的规模和水平。 哎，今天早上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吃的，估计大家都饿了，到了单位先点个早餐吧。 嗨， 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哎，我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大家周一加油。 未来的你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奎哥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